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， 挣扎，紧握双手。